12年整。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在本期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篇人物报道，他们分别是长子营镇朱庄村党员王军和大兴区妇幼保健院护师汪彩玲。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繁华的都市，清新的乡村，大兴这片天空下，每天都会呈现千姿百态的苦乐人生。让我们共同聆听属于自己的故事。人在大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把温暖送到每位群众的心坎上。即长子营镇朱庄村党支部，2011年12月28号凌晨3点多，正在熟睡的王军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有一家生孩子，3点多快4点了，上我们家砸门去，要拉着去医院。正好赶上那天我车还没电。电动车我就蹬着，夜里啊，那会儿冬天嘛，特别冷，去单位又把单位大队的那大门叫开砸开，开着车接着人家，然后开着赶紧去医院。孩子妈妈发烧，直接交一7000押金，他只拿了4000多一点点，他没那么多现金，然后我就把我的现金给拿出来给了他3000多，这不把钱给了点。哎呦，人反正特别感动。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吧，就生了。你说你要起不来，给人耽误了，那叫什么呀？ 说话的这位正是长子营镇朱庄村的党员王军。作为土生土长的朱庄村人，王军对家乡一直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2009年，王军毅然放弃了在外面的工作，下决心踏踏实实给村里干点事儿。 我俩一来大队，我09年回的村里啊，等一直到现在了。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回村之前？ 回村之前上班，花堂、行城、商场那会儿。 后来怎么想到回到村里面？ 结了婚了，在商场里不算太稳定，都是青春饭嘛，想回来踏踏实实的，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干嘛。 那会儿是做一些什么服务？ 开车呀，跟着就是谁有什么事儿就跟着去干去，就这样一条街。 就刚开始你适应吗？ 还行吧，年轻嘛，那有什么不适应的呀？起个早那盼算什么呀？少睡会儿呗。 虽然那时的王军在村里大队只是一名专职司机，可这个差事并不轻松。像刚才这样的突发状况，其实王军经常都会遇到。只要身边的群众有困难需要他帮忙，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他说村里几乎各家各户他都走到了。 有什么突发情况，一般都是给大队打电话，不在家或者没有车的不方便的，家家可能说这些年都没有过事儿，尤其咱们村子大，他们一找大队，大队肯定是义不容辞的就去给弄去。晚上那孩子发烧，哎呀，一烧烧了40度，没有车怎么办？找大队，找我们打电话，儿童医院夜里那就得去，12点1点很正常。为什么都找我？我不喝酒，随时叫我随时走。你把人家送到那儿，就像上次那个给他买了早点，全支平料稳了，没事了，我再开车下来 但那一瞬间就上班累得真的不行了，因为这几个医院跑的也都熟了，咱们就是各个科在哪儿，什么彩超在哪儿， B 超在哪儿，验血在哪儿，我都知道，因为去的多呀，带着他们给他们排队挂号弄的，都帮着他们弄。你也知道看病这个口需要排，那个口需要排，只能分开了排，也累，但是累从来没跟人家说过，人家也知道，谁心里都有一个秤，谁都明白怎么回事。这个咱也不算说什么吧，不图人家这个那个，真轮到你有事儿的时候，人家也是真那么做。那不都说吗，人心换人心。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人在大兴栏目，我是记者曹磊，下面请继续收听新闻专稿。把温暖送到每位群众的心坎上，即长子营镇朱庄村党支部。俗话说，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每天叫醒王军起床的就是一颗为群众零距离服务的心。几年下来，80后小伙王军用心的服务换来了越来越多群众的满意和信任。 像他们就说这个建筑垃圾什么的，咱们大家有那种就是垃圾车、翻斗车，现在都不种地了，没有那些方便条件，没有那些个农机农用车什么的了，然后一般的都是找大队开着这车然后过去装走，毕竟是翻斗嘛，卸车不省事儿吗？不像格局似的，因为这盖房牵扯到好多的建筑垃圾。 你就直接给大队打电话？ 对，一般的都是找大队了，完了事儿大队安排好人给他拉这些东西，一般的都收拾掉了，不会说单房剩的这个乱七八糟还在那儿乱堆乱放什么的，不会的。因为从一开始啊，我是开车，也不是说负责什么，跟各家打交道都是这些家有事儿，这些年过来了，等我到具体负责呢，就已经跟老爷们都熟悉了，然后我再找他们，也都知道我干什么负责什么，都是老街坊，很好说。 王军在村里的工作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付出辛苦的同时，他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那感想很多啊，原来在外边干啊，你跟村里可以说就几乎脱节了，上学考出去上班，在外边除了左邻右舍，再加上村里的那个直近的知道的关系，那会儿家里关系就不错的那种，知道叫什么，剩下好些连叫什么你都不知道。最大感想，这个从一开始好些到不认的，到现在差不多都知道叫什么。再一个，这么长时间帮着他们，甭管就刚才我说的这些事儿啊，最起码咱们我从家住那儿，单位在那儿，我走这一条街没有说不说话了。自己家轮到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好多人帮忙。这要是光在外面上班，没有这些，真的挺好，而且都是无偿的。 为了解决农村养老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真正的老有所养，朱庄村自发进行了居家养老探索。2014年7月，长子营镇朱庄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正式运营，全村60多位70岁以上的老人纷纷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在这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有了这个老年餐厅啊，最早是50多岁在他们这房哥们儿多，他们的上一辈就是吃饭的这帮人是倒波的轮流来，你知道吗？一家一个月，是一家一季度，或者一家一年的，这种都有这种情况。50多岁的人就长期得住家里伺候这帮老人，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呢，大一点的全上班了，父辈这帮就他们这帮人也是出去了，现在可以说家里全是这帮老人，没人没女的，那种就是智障了，就是儿子智力有问题。咱们村这种条件，可以上这儿来吃这个，一天一日三餐嘛，行动不便的，就包括我们那边的，就直接都给送到家里，一日三餐送三次。有一个是没人没女的光棍的那种，咱们这有什么规定？70到80之间的是收费的，80往上是不收费的。他是60多不到70的，他是根本连最低的要求都没到，但是他是属于特殊情况。可以叫钱上这来吃了，毕竟家里没有人，这么个情况。 如今的朱庄秉承无处不精致、无处不宜人的理念，将露营、垂钓、采摘镶嵌于蓝莓、花海、梨园之中，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如今的朱庄建设最美乡村的行动还在继续，广大党员成为这场美丽蜕变的核心力量，他们就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践行者，更是正能量的传播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投入到服务中，时刻发挥着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采写的新闻专稿，把温暖送到每位群众的心坎上，即长子营镇朱庄村党支部。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中心护师汪彩玲的采访。 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中心工作的护师汪彩玲，在2016年创作的科普文章《小土豆的日记》，用孩童的口吻，生动有趣地向新手父母科普了新生儿的几个常见的哭闹原因。汪彩玲也凭借着科普文章《小土豆日记》，在2016年度的北京市健康孕育科普征文比赛中，荣获了2等奖的殊荣。本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护士汪彩玲来与大家分享一下她创作这篇科普文章的感受，同时也帮助收音机前的新手父母科普一下新生宝宝的几个常见的哭闹原因。啊，我看大家写这个科普文章，有的题目都很正式哈，一看就知道要说什么。只有您这个写的是小土豆的日记，几几年几月几日，星期几呀、啊？是晴是阴？那怎么想起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写科普文章的呢？ 因为我平时在病房当中做宣教的时候，我总结了一下，如果说我是一个老师的身份说，哎，亲爱的爸爸妈妈，你应该怎么样？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你就应该按我做的去做。我发现很多的病人他打心眼里是排斥这种口气的，就是说，有可能他的文化水平比我还高，或者是他的理论知识比我还好，有可能会排斥我说的一些宣教的内容。 就是说，大家不喜欢这种说教的方式。 对，这种说教的方式不光是他们啊，我觉得从孩子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家孩子的话，如果说你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你不可以这样，你应该这样，他不会听的。如果说你换一个角度，亲爱的宝贝，你可以这样吗？妈妈喜欢你这样，你可不可以这样呢？妈妈会更高兴。后来我就想着，要不我就换一个口气，我把我的身份降低，降到就是让人家更愿意接受。我就想到了孕产妇嘛，然后爸爸妈妈嘛，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谁？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个肚子里的宝宝和怀里抱着的那个宝宝。我就觉得，如果说以宝宝的形式来说，妈妈我需要的是什么，妈妈我不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就例如我文章当中，有奶奶要给我们喂奶粉，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啊，老人家你别喂奶粉啊，我们孩子不能吃奶粉，我们要母乳喂养。但是如果说以孩子的角度来说，就亲爱的奶奶，我不喜欢吃奶粉，奶粉太甜了，我觉得很难受。我喜欢待在妈妈的身边，我想贴着妈妈的肚子，然后又有安全感，又能闻到妈妈身上的味道，而且还能吃到妈妈的母乳。我觉得母乳味道太好了，就是说母乳的味道才是我最喜欢的。我就想着这样来说的话，是不是家属接受起来会更容易一点点？ 确实更加有趣味一些， 对， 更加吸引人，有说服力。大家可能就看一遍你这样的一个科普文章，又有趣味在里头，又把内容给吸收了， 对， 还又便于接受。 对，我觉得他会忍不住的啊。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反正我已经看了好多遍我这个小土豆日记，我就在想着，我好喜欢看这篇文章，好喜欢看这个孩子他都说了些什么。 我也觉得好可爱啊。我给大家念念啊，这小土豆的日记，2016年4月12日星期二，晴。我叫小土豆，因为妈妈怀我的肚子特别像土豆，爸爸就给我取名叫小土豆了，嘿嘿。我在读的时候，我头脑当中会有画面，我觉得要是把它做成宣传的漫画啊，宣传的动画呀，可能会更加吸引人，更加生动。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有，去年是10月份公布的这篇文章得了市里的2等奖。然后当时我们的护长也特别的高兴，这就是一个特别新颖的方式。因为我们平时的健康宣教的话就是太死板，2017年主要工作就会说，我们整个团队一起把我们的健康宣教都重新的再做一遍，都是以小土豆的口气去做。就是说，宝宝妈妈，我告诉你，你手术前应该注意什么，手术后你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是你生之前需要注意什么，生的时候注意什么，生完了之后你要注意什么。然后就把这一系列的就是我们病房当中的宣教都做成小土豆系列。 发现这个小土豆做出来以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人小鬼大， 你看他还要嘱咐妈妈术后要怎么样，术前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还不知道做的当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相信我们的团队会一点点的克服它，然后早一点把这个做出来。在年终总结，我们跟我院长就这么说，我说如果说我们都是以这种口气去做健康宣教的话，我们做的不仅仅是宣教了，我们做的是人文关怀，我关心着你，把我们的妇幼保健院的那种家文化再扩大到我们这个孕产妇的身上，就是说我们医院，我们关心着每一位孕产妇的和孩子的健康， 就是让这个产妇还有家属以及这个新生出来的小宝宝给他们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对对对， 可以依靠， 对 可以信赖， 对， 而不是居高临下的。 对，我就觉得很暖 很暖。 对对， 就像在家没什么两样。 对对，我就觉得在家你可能把我们整个的知识都学到了之后，回家了之后我觉得更简单， 更得心应手了。 对，以前你可能说做健康宣教，我们在病房做宣教，宣教是宣教了，你做了，但是病人有没有接受？ 对， 有 没有吸收呢？ 对，有没有吸收呢？有没有学到呢？有没有掌握呢？如果说我们换这种形式的话，很多的爸爸妈妈在病房，在我们住院期间就把这些知识都吸收了，我觉得回去了之后应该他们会更从容一点。我希望我们这一些孕产妇都能够走进我们的孕妇学校，我觉得你在孕前把很多的知识从我们的孕妇学校当中都学到了的话，你会觉得你产后只用我们护士再稍微的再跟你讲一下，你就能很容易去接受， 就是你把理论很容易转向这个实际操作。 对，大家都知道生完了之后整个家里都是混乱的，就是妈妈也是刚刚生完孩子，也是比较疲劳的， 对， 很多的知识她接受起来也是比较难的。然后爸爸的话，现在咱们普遍都是要二胎啊，二胎的爸爸可能还要顾及老大，还得安排这个丈母娘来了，或者是自己妈来了，还得安顿他们。然后对于爸爸来说的话，你在住院期间再去学这个好像很难，所以说呼吁我们大兴区的这个我们的孕产妇都能够更快一点，然后走进我们的孕妇学校，让你掌握更多的知识，让你产后更从容地面对孩子所给你带来的一切的困扰。 啊，那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你这整篇科普文章它的形式，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呢？说我看了一下，就是小宝宝他刚出生的时候一些哭闹的原因，为什么来以这个为主题进行科普呢？ 生完了之后，因为孩子他什么都不会说，我经常跟家属就说，我们孩子就是一张白纸，他什么都不知道，他除了吃、喝、拉、哭，他什么都不会。可能他很多的感情都是以哭闹的形式来表达。然后我在病房当中，尤其是上夜班，就是很多的，就是有不停的，我们整个病区可能有满床的状态的话是有三四张床，就会不停地应付这一些家属，就是说这些家属，护士你快过来看看吧，我们家孩子又哭了，你看看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哪不舒服，是不是哪有什么问题了。我就在一个一个的病房去说，哎，我们家孩子是饿啦，我们家孩子是怎么啦，我们家孩子是怎么啦，说 就是无形中也增加了护士的工作量，而且孩子一哭，家长在不明原因的情况下也会多一份焦急。 对，他很担心孩子出什么问题，然后就说我们孩子有可能生什么病，因为他不会说，所以他只会哭。但是我们夜里的工作真的是很多，尤其是这二胎开放了之后，我们的工作量是实在是太大了，有可能是说我不能做到一一的去做解释，一一的去帮助你，但是我会尽量的去帮助你。后来我就想着，我都一直在应付这种工作，我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属知道我们孩子是为什么哭了，我把这些问题，我把这一些原因我都总结一下，我给他做一个健康宣教的形式，我就让你看，让你知道，哎，我们孩子为什么哭，一二三四，你可能就会想，哎，我们家孩子，哦，知道了，是因为这个哭，是因为那个哭，这样我就觉得宣教让他做到更安心，就是我知道了我应该做这个，哎，我就能够自己去解决这一些事儿，可能我们的工作量会降低。跟我们护士长有时候就开玩笑嘛，我会从健康宣教当中尝到甜头，这个甜头是要打引号的，就是会减少你的工作量， 我希望让大家都学到，并不是说我去指导你，我要让你全部都知道啊，我知道这些内容，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的。 就是他们解读孩子的哭闹，就像是他们平时喂孩子吃奶，然后给孩子换尿布一样， 很简 单，能把孩子的哭闹转化为新生儿的一种言语。 对，我懂你，还就是说爸爸妈妈，说宝贝，我懂你，我知道啦，我知道你应该怎么样啦，并不是等着我们护士来说你家孩子怎么啦，你应该怎么样。如果说他自己知道了，他自己懂孩子了，这种感情上来说的话，他会更有爱一点。 我看您这儿写着几大原因，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讲，这新生儿生出来他都会有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不开心，让他们哭闹，呼唤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过来照顾他们呢？ 我给大家总结了有六点，就是我们孩子为什么哭。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突然的生出来了之后，他是比较害怕的。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孩子是需求是在妈妈的身边吃奶，而不是单纯的很多的家属认为我用奶瓶去能替代妈妈。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的妈妈，很多的妈妈觉得我第一天的母乳是特别少的，所以说不够孩子吃，所以我就不喂，我就用奶粉去代替它。第四个就是很多的妈妈没有掌握我们的哺乳技巧，会发生乳头疼痛和乳头被孩子吸破的情况，这样妈妈也会特别的疼。如果说发生乳头疼痛的前提的话，是我们孩子没有吃着奶，他才会去更用力的去吸妈妈的乳头。我们孩子是没有吃着奶的，而且我们的妈妈还发生了乳头疼痛和乳头破裂。第五个的话就是很多的妈妈就是孩子吃着吃着就睡着了，他就以为孩子吃饱了，所以也不去叫醒孩子，这样就孩子一会儿醒了又哭，然后我们妈妈一直疲惫地应付于孩子哭喂啊，孩子一会儿哭又喂，一会儿哭又喂。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的母乳喂养的时间一次是要半小时，是半小时之内孩子一直在吃，所以说我们孩子要吃半小时才能吃饱的。第六点就是说，很多的妈妈就觉得晚上是睡觉的时间啊，妈，我们大人嘛，我们大人晚上睡觉肯定是不吃东西的，是吧？很多的妈妈就会觉得我们家孩子晚上睡觉也是不用吃东西的。我想告诉您的是，您一定在晚上也要叫醒我们的小宝贝，要吃母乳。 好，谢谢王护士。节目的最后，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中心的护士汪彩玲也与大家分享了这篇非常可爱生动的科普文章《小土豆的日记》。 2016年4月12日星期二，晴。我叫小土豆，因为妈妈怀我的时候肚子特别的像土豆，爸爸就给我取名叫小土豆啦，嘿嘿。今天上午8:31，在我和妈妈共同的努力下，终于和爸爸妈妈见面了，好激动啊。可是好像今天我给爸爸妈妈还有奶奶来了一个下马威，因为我的哭闹让爸爸妈妈措手不及，也让奶奶很是苦恼。妈妈，您是不是想知道小土豆怎么了？哭闹原因一，小土豆害怕了。妈妈，我已经习惯在您的羊水里面自由自在地转动、翻身和玩耍，突然的不知怎么了，我的世界一下就改变了，我感受不到在妈妈羊水里动的感觉。就在这时候，我感觉到了有人在摸我，直接摸到了我的皮肤。之前妈妈摸我都不是这种感觉，我就害怕了，我想妈妈了。终于你们叫来了护士阿姨，担心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了，还好有护士阿姨的帮忙，让我回到了妈妈的怀里。虽然不是羊水里的感觉，但是妈妈肚皮我可是最熟悉的哦，闻到了妈妈身上的味道，听到妈妈的声音可好听了。这时候亲爱的护士阿姨又让我吃上了妈妈的乳汁，我才停止了哭泣。妈妈，您知道了吗？我就是害怕了，只有您的声音和身体的温度才能让我找到安全感，请您再累也要抱抱我，不然小土豆好害怕。其实小土豆很坚强的，不喜欢哭的。哭闹原因二，小土豆不要吃奶粉。从出生下来的害怕到回到妈妈的身旁还吃上了乳汁，我才感觉到我真的饿了。可是奶奶一边跟妈妈说你没怎么吃东西，没有奶， 再看看你现在的奶是黄色的，不能给孩子吃，不干净。就这样，我被奶奶抱离了妈妈，我不高兴了，为什么不让我吃母乳？接着我亲爱的奶奶就给我喂白水，说是水好，能洗洗肠子。接着她就给我吃了一个软软的和妈妈乳头形状一样的东西，吸了一下，有甜甜的东西，但是好甜啊，比妈妈的乳汁要甜很多。后来听护士阿姨问奶奶，您是不是给孩子加奶粉啦？我才知道那个东西是奶粉。其实我想说，妈妈，我还是喜欢在您怀里，贴近您的身体，吃着您的乳汁，那种安全感和幸福的感觉不是吃奶粉就能感觉到的。所以妈妈，请您跟奶奶说，我不要吃奶粉，我要吃母乳。哭闹原因三，小土豆的胃很小，妈妈的母乳越吃越多就够小土豆吃饱的。因为我的哭泣，妈妈，您是不是怕您的奶水不够呢？其实小土豆的胃真的很小，第一天的胃只需要吃5到7毫升就够了，第二天才只能吃10到13毫升。很多的时候，小土豆想吃妈妈的乳头是为了让妈妈更快的下奶呢。因为小土豆发现好像每次吃到的母乳都比上一次的多一点，小土豆越是勤快的多吸吮妈妈的乳头，妈妈给到小土豆的乳汁就更多。这样小土豆的胃在长大，妈妈的乳汁也会够小土豆吃的。哭闹原因四，妈妈，您掌握哺乳技巧，远离乳头疼痛，让小土豆愉快的吸吮。其实我知道我可能吸吮到您的乳头把您弄疼了，我那么用力的吸是因为我吃不到乳汁，所以着急了。那会儿有护士阿姨帮助我的时候，小土豆是能吃到乳汁的，可好吃了。后来不知道怎么了，我回忆了一下护士阿姨给我摆的体位，护士阿姨给我的肚子贴紧了妈妈的肚子，我的鼻子好像触碰到了您的乳头，小脸也贴在妈妈的乳房上，然后我好像含住了好多乳房上的东西，不只是乳头，可能嘴里还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您没有感觉到乳头疼痛。还有阿姨给我的后背垫了一个软软的东西，妈妈，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就是那样我才吃上了乳汁，所以下一次您就这样喂我好吗？哭闹原因五，小土豆一次要吃半小时才能吃饱，妈妈，请您以后喂我时间再长一点点，因为小土豆发现越吃到后面的乳汁就越稠，好像更好吃一点，因为吃到了后面的乳汁。妈妈，你有没有发现小土豆安静了好长时间呢？那是因为小土豆吃饱了，前面好几次您就只让我吃了几分钟，因为我累了就睡着了，在醒的时候妈妈的乳房又找不着了，所以我又哭了起来。但是妈妈听我的哭声就又让我吃上了乳汁，就这样几次下来，妈妈好疲惫，但是小土豆还是没有吃饱。所以妈妈一定要记得每次喂小土豆的时间要多一会儿，至少一边乳房要吃20分钟才行。如果小土豆睡着了，您就揪一下小土豆的耳朵，动动小嘴巴，那样我就知道妈妈提醒我吃奶了，让小土豆能吃到后面的稠一点的奶，那样小土豆能吃饱，妈妈还能休息好，是吧？哭闹原因六，请您一定晚上也要叫醒小土豆吃母乳。妈妈，小土豆出生了，妈妈就辛苦了，而且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得吃母乳，请您不要叫我小吃货，我是要好好吃奶才能长身体呢。听护士阿姨说过，如果晚上不吃母乳，母乳会越来越少，那会把小土豆饿坏的。如果晚上我睡的时间太长，或者妈妈的奶胀了，您一定要叫醒小土豆吃奶，好不好？如果您时间长了没有喂我，我要是饿的时间长了，就可能没有力气哭了。听护士阿姨说过，那样很危险的， 妈妈辛辛苦苦的把我生下来，一定不愿意小土豆有危险呢，是吧？今天的日记就写完了，相信妈妈看到我的日记会很开心。在专业护士阿姨的帮助下，妈妈会更快地掌握母乳喂养的知识，用现在流行的词叫科学孕育。小土豆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科学的孕育下，肯定能健康地成长的，我们一起加油。 听众朋友，本期这里是大兴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